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游计卿，我是节目主持人朱文。咁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天人合一。咁呢个题目咧，我自己觉得几吸引嘅。咁因为一来啦，天人合一，一听就觉得好有型啦，即系好少哲学概念可以讲出嚟觉得有型噶嘛。咁第二个原因咧，就是因为呢个概念似乎都系几受大众听过下嘅。即係你即使冇真係認真讀過《論語》《孟子》，冇認真讀過《宋明理學》，你都可能聽過天人合一，因為可能你去過中文大學嘅新亞書院，去過呢個天人合一祠影相，咁可能你就聽過呢四個字。但係呢四個字究竟點解嘅呢？可能大家觀眾都未必真係思考過，或者真係了解過。咁我哋今集就係希望拆解一下呢個觀念啦，因為呢個觀念似乎喺中國哲學史上邊係好重要嘅。咁我估呢個對呢四個字聽過但係唔明，其實甚至對某啲哲學家嚟講咧，都有同樣嘅疑問嘅。陶生有啲故仔好似想分享一下。 這個我當仲係好年青啊，年青嘅時咧，聽過李天明先生講嗰個説話，就講天人合一咧，呢句説話根本係唔可以理解嘅，或者唔合理嘅，係偽命題嚟嘅。咁佢嘅意思裏邊咧，你只要走入洗手間裏邊。你見一件洗手間嘅事物啊，你就想撳水沖咗佢，即係你唔會想到同佢合一噶嘛？ 即係照鏡見到係咪有機會？ 唔係照鏡嘅，意思就話咧，天人合一咧，好似好高境界，天好似咩永恆啊、終極啲嘢，人嗰方面咧，最撈尾咧，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最撈尾會合一嘅咁。中人好喜歡呢啲，但係李天明先生嘅意思就係、是。呢、這個概念本身其實唔合理啊，唔合乎常識啊。即係你當然講話好好偉大啊，但你試下諗下，同嗰啲糞便啊等等嘢合一嘅事係咩意思咧？咁 因為萬物其實包曬嗰啲， 係啊，應該包曬噶嘛，係嘛？ 咁你係唔想同佢哋合一？但係中國哲學家似乎又好中意呢四個字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不可解都唔係我哋嘅錯，可能即係李天明都講到咁咯，我哋都唔明都好合理啫。 啊，你漏咗介紹我哋喎， 係喎，咁我哋今日其實有兩位拍檔主持就係、是、阿超同埋阿全啦，因為大家太熟悉啦，我都唔記得咗介紹俾觀眾。 我哋合一 合一咗，即係分唔到啊！即係我介紹咗自己，即係介紹咗你 合一曬， 點解要分開介紹咧？咁咁究竟呢四個字係點樣嚟嘅咧？阿超， 我諗以前我都上過李天明先生嘅課，但係仲未聽過佢講呢樣嘢，可能我唔專心啦。咁、但係我諗之後我哋可以討論嘅，即係天人合一嘅天究竟指啲乜嘢啦，係嘛？嗱，人呢方面就比較清楚，係咪？咁所以呢個或者我哋陣間可以由呢度入手先。不過我想先澄清一點咧，就係、是、天人合一我哋成日都講嘅，一用嚟表述中國文化或者中國哲學嘅特點嘅時候，好多人都會用呢四個字。但係其實要澄清一點咧，就係、是、呢個作為一個命題咧，其實佢到北宋嘅時代先出現嘅。就現有嘅資料睇咧，最早用呢四個字嘅哲學家咧叫張載啦，係一個宋代嘅一個儒家啦嚇。咁、不過我哋今日可以講得闊一啲嘅，即係既然我哋大家即係好流行用呢個嚟到去表述中國哲學嘅特徵咧，我哋都不妨即係可以廣義啲咁樣理解呢個命題嘅。咁就我頭先講到話，我哋不妨試下從人或者人嘅地位入手先啦。我哋一聽到天人合一呢四個字咧，應該比較容易得到嘅一個信息咧，就係、是、似乎人嘅地位幾高喎，因為佢可以同天咧係合一嘅，或者睇齊嘅。咁呢個可能係同一個即係中國文化嘅嗰個發展有關啦，係嘛？即係我哋知道其實喺好多文化傳統，其實最初嘅時候都係一個即係信仰係佔有好大嘅比重嘅，即 係 以係啦，以中國為例啦，即係我哋睇翻譬如商朝嘅時候咧，佢哋有一種好流行嘅信仰就係、是。即係一個政權點解會獲得一個政權呢？其實係有天嘅授權嘅，所以我哋成日講天命，天命呢個詞語，呢、這個命呢原本係呢、這個命字原本係作動詞用嘅，係授權嘅意思。 命令咁啦。 係啦，即係天授權與某一個集團，咁咧就由佢哋去做莊啦、打色啦，就統領呢個天下咁樣。咁但係就去到即係周朝咧，推翻咗商朝嘅時候咧，佢哋有一種慢慢有一種意識咧出現咗，就係、是。咦，其實完全係盲目嘅喎，政權嘅轉移其實同我哋統治者嘅嗰個所作所為有關係嘅。咁、所以咧呢、這個時候咧就開始有一啲叫做人嘅地位嘅提升啦。咁好有名嘅前輩學者徐復觀先生啦，佢就用即係憂患意識嚟去形容呢一種咁嘅心情，就係話咧其實原來咧政權會唔會丟失咧，定係會獲得咧？其實同我哋統治集團嘅行動係有關嘅。天咧係退居為一個 監察者嘅角色，嗯、即係政權仍然係天所受命嘅，即係賦予嘅。咁但係咧就佢唔係純粹係盲目嘅，佢係理性嘅，佢係睇下啲人咧點樣做嘢。 我諗係睇個德咯，即係即係你係都係用天去授權，但係天啲授權俾邊個，同埋攞唔攞翻你個團權咧，係睇個德。咁、嗯、所以就有個憂患意識，因為你有驚會有機會跌咗噶嘛，你有機會冇咗，所以你就驚，你要注意自己嘅德行咯。 即係呢個可以話係中國文化上面人嘅地位嘅提升嘅第一個階段啦。咁、嗯、阿全可以講下第二個階段。 因為我諗例如咧，我哋今日講呢個 topic 啦，天人合一啦。咁其實余英時先生就有一本書叫《論天人之際》咧，其實就講起即係佢用天人合一作為中國哲學嘅其在之中國文化嘅一個特質啦，好重要嘅一個突破添啊！咁我諗佢會咁講，佢就會覺得嗰個人民精神嘅躍動咧未夠徹底啊！即係啱啱如果用徐福觀先生講嘅講法，就因為佢會覺得咧，啱我哋就係講緊話，我哋以往咧有一個宗教世界，跟住我哋好多時都會信天命啊，信呢個天帝啊，等等等等。咁然後幾時開始突破到出嚟咧？就係人開始抬頭啦，嚟啲政權會喺度諗啊，我點樣先可以獲得天命咧？咁但係咧，余英時先生就會話，所謂嘅逐心突破，真係我覺得佢會覺得徹底地完成咧，反而唔係喺呢堆政權度，因為都係只係講緊呢堆政權覺得自己嘅人嘅重要性抬頭啫嘛，佢會覺得幾時真係突破曬咧？其實反而係去到春秋戰國嘅諸子百家嘅時候咧，佢真係強調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嘅重要性、自主性嘅時候咧，佢會覺得人嘅地位先係真真正正咁提升出嚟。咁所以而翻返我哋嘅，所以就係例如孔子咧，會覺得例如禮義嘅精神喺邊度？喺人度，喺人嘅人心人。人即係仁德個人嗰度個根源喺呢度，而係在於每一個人嘅。咁所以喺呢個位先見到每一個個體嘅重要性啦。而再翻返我哋天人合一呢個 topic 就係、是、其實甚至乎點解天人合一咁緊要呢，就係、是、我哋喺呢個人嘅自主性度突破咗出嚟，然後甚至乎我哋會再翻返去天度，同返天度睇返我哋同呢個宇宙萬物有咩關係。所以將個人提升到同呢個宇宙嘅層次結合，所以天人合一先係咁緊要囉，所以把握到中國哲學嘅精神啦。而呢啲思想其實會喺唔同嘅家派度都睇到，咁我諗其實我哋就可以討論一下唔同嘅家派其實可以點樣講天人合一咁樣囉。 咁我估頭先阿全同埋阿超嗰個位有少少唔同，就係、是阿超一開始講個憂患意識，好多時候係個統治者可能，因為佢有機會丟失個天命，咁佢政權就冇咗天命授權啦。咁但阿全就再補充多點，就係話其實個憂患意識係落喺每一個人度添，因為你每一個人都有一定嘅主體性，有一定嘅自主性，咁所以你就要驚自己行差踏錯咯。因為如果乜都係天決定咗我係點嘅，咁我唔使驚噶嘛，天決定噶嘛，咁啊，咁所以我估講天人合一第一點，第一個步驟咧。就係、是、講中國哲學入面一個所謂逐心突破，就係、是、重視人嘅主體性、 人嘅覺醒啦。 呢個當然係一個比較明確嘅地方，就係一陣間我哋有機會講講西方基督教文化咁講咧，基本上都係人同神嘅關係，神某上係超越人嘅，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二元分隔嘅關係。但中國人講天人合一咧，似乎個動機啊，成唔成立一件事？佢動機咧就係人同天咧。最後尾可以統合嘅，呢、這個統合點統合就好複雜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呢、這個問題咧，除咗係喺中國哲學史歷史發展嘅，好似頭先阿超講嘅，就係、是、差唔多《尚書》裏面記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嗰啲啊，咁、或者係頭先講嗰個叫做思想史上嘅突破，但係呢個問題咧，始終係一個我哋叫普遍性嘅哲學問題，人同天咧。即係話咧，人我哋嘅存在，我哋當可以討論人性啦，好討論人嘅命運啦，討論人嘅善惡等等嘅嘢。但係最後咧，人有一個命運係會死亡嘅。即係話我哋唔知點嚟，但另一方我哋知道一定會死。咁呢個會死呢、這個死亡問題咧，就某上屬於終極問題。當然一般咧就係用宗教去解決嘅，但係至於中國人咧，好早咧用一種好似德性或者道德又或者是好像道家那种方式呢，透过你了解这个道的境界，这了解的过程里面呢，人和天呢可以有某种的意义下面可以统合的。这个统合很有意思的，即不是想象之中，就是好像刚才说的那些事物合在一起，不是我们四个人， 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三位一体那些合一、那些是变形金刚那些合一。但是我们这种方式里面想讲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點可能合一呢？中國人點解會咁將人的地位擺得咁高呢？這個就是一個 核心嘅問題。 嗯，不過啱啱陶生呢個講法咧，即係回答咗我內心嘅一個疑問嘅。即係我頭先就一路講嘅就講緊話人嘅覺醒啦，人嘅地位嘅提升啦。我內心同時就有個疑問就咁點解唔索性切割咗個天佢，就唔好講啦，因為天人合一仲有個天喺度嘛。咁你講人咪夠咯，係咪？但係陶生啱啱呢個講法咧就回答咗個疑問啊，就話即係畢竟咧，我哋活着仲有一啲終極性嘅問題， 嗯、 就係我哋唔知我哋會去邊，但我哋知道我一定會死咁。一去到呢啲問題咧，佢就已經涉及到天呢個範疇。咁所以天人合一咧有佢嘅深刻性或者有佢深度。咁、 嗯、 就係即係保留咗一啲對於終極問題嘅思考，就唔係話純粹將人嘅地位就提升咗啊，咁、嗯、就跟住忘記咗、遺忘咗一啲即係有終極意義嘅問題咁。 嗯， 咁我估個問題就係、是、有啲似阿全嗰個講法嘅，我覺得都，因為就算你無論如何，你點樣提升人嘅地位，人都係會死噶嘛，人永遠都係有限噶嘛，咁所以天人合一，天籠統地了解開係一個無限嘅。廣闊嘅東西，無窮無盡咁樣。但係點樣人去到嗰個咁嘅地位咧？ 我諗要補充一點咧，例如孔子成日喜歡講嘅未知生焉知死咧，好多人會將呢句説話理解為咧，即係人最緊要係生活裏邊嘅處境嘅問題啊，唔好諗死後嘅嘢咁樣。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點講表層啲嘅理解。都有理由嘅，但係比較深層咧，作為一個咁偉大嘅思想家、哲學家嚟講咧，佢唔可能唔諗終極問題嘅。咁於是嚟講咧，孔子雖然對唔住啊，雖然冇講過天人合一，但似乎呢個問題裏邊咧，一定要安頓嘅，特別係儒家思想嘅問題。 所以我諗可以咁講，就係人突破咗出嚟啦，自己嘅地位挺立咗出嚟，但係點樣安頓喺天地萬物宇宙之間 個位置？ 嗰個位置個意義喺邊度？所以我哋要諗翻點樣結合翻。所以佢嗰個步驟就唔係淨係停咗啊！我突破咗出嚟啦，完啦咁就我大曬。而係反而佢會再諗翻同其他嘢嘅關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反而真係幾把握到中國哲學嗰個特質、嗰個精神喺邊度。 嗯嗯。 咁我哋呢一節就好快咁樣交代咗少少個問題啦，同埋指出佢係一個普遍問題啦，喺中國哲學史入邊嘅地位啦。但我哋講咗咁耐，其實都未正式講緊點樣合一咧。人係有限，係有自主性，但係點樣同個天地萬物合一咧？咁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之後嘅傾，我哋就會探討呢個問題啦。翻到嚟第二節哲學有計傾，咁我哋第一節咧就交代咗個問題係點啦，天人合一喺個歷史上嘅地位同埋出處咁樣之類嘅問題。咁我哋今節咧就正式開始嘗試講下天同人究竟點樣合一咧？即係上一節問咗究竟點樣無端端人可以同天地萬物合一又係咩意思咧？咁我知道阿超應該有啲你所謂最幼稚或者最基本嘅形態交代一下先嘅。 啊、我諗好多人聽到天人合一呢就會第一件事諗到呢個天呢就係、是、大自然啦。咁、所以大自然同人呢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咁啦。咁、我諗呢個算係一個最簡單嘅理解啦。其實喺歷史上我哋都揾到類似嘅接近嘅例子嘅，就係、是、漢代嘅董仲舒啦。雖然董仲舒個天呢就有啲奇異嘅，不過我哋姑且當呢、這個佢所講個天呢係呢個天地啦、大自然咁。咁佢講嘅嗰種天人合一嘅形態呢就係天同人呢有一個好非常緊密嘅對應關係嘅，因為佢話呢人呢就係、是、天所生，咁呢天係人嘅曾祖父，咁呢就人同天呢點樣合一法或者點樣緊密法呢、那個緊密嘅程度好高㗎喎，就係、是、譬如話呢即係我哋一年有366日，所以我哋嘅骨節咧就有366嘅。咁點解我哋會有手手腳腳四肢咧？ Okay. 就係要配合呢個大自然嘅春夏秋冬四季嘅。仲有啊，點解你會識得眨眼同埋擘大眼咧？咁呢個就係要配即係天地嘅日頭同埋夜晚。咁所以你會合埋眼就係代表夜晚咁。咁呢個你見到個配對啦，幾緊密，甚至呢個配對咧去到好深層嘅。人性嘅本性嘅層次添啊！咁佢話咧，天咧就有陰氣同埋陽氣，所以人性咧就有貪念啦，同埋人愛。咁人愛就係對應大自然嘅陽氣啦，貪咧就對應陰氣。咁呢個我覺得係算係當然係匪夷所思嘅。咁但係佢背後有個精神就係好似我哋而家好容易理解嘅就係人都係屬於呢個大自然嘅生態系統之一咁樣啦。咁啊天人合一咯，係嘛？ 所以合一的意思只不过是一种呼应的关系，或者对应的关系，甚至是天有少少决定了我们是怎样的。 当然他多了少少东西的，董仲舒会讲天人感应，即是人类做某些东西大自然会感应得到。所以如果一个统治者失德的话，那天就会降一些灾异下来。是因为你那些气欲动到天地的气，那就天地会发生一些变异的。 我想董仲舒的作用是为了汉武帝，即是天人三策，即是希望汉武帝能够用愚术，于是用一些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些谄米之术，或者这种这样的神秘思想，吸引了个帝王先，然后导他向善。所以我们同情地体谅呢，因为董仲舒虽然儒家，但是不是很正宗，帶有陰陽家的味道。不過我想補充一下， 正宗的儒家是 什麼？又不是正宗。我想是孟子有一句說話，我覺得是我一直是認為比較理想的，就叫做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即是盡心知性知天。這個後來王陽明都喜歡說的，即是這個三聯式。盡心呢意思我是簡單說的，就是我們要發揮自己的道德的心性，即是盡力而為啊，發揮我們自己的同情心啊、惻隱之心啊等等的東西。另一方面呢，你就能夠明白這個性。這個明白這個性呢，要解釋一下，就不是普通的什麼人性那些東西。但是到這兩個境界修行到最後呢，你就能夠明白這個天了，知天。那這個知天呢，某上暗藏了，就是這個天和人呢經過道德修養之後可以做一個統合活動， 所以天人合一就是透過道德活動，就 是這個儒家的講法， 即是盡心就是良，即是簡單講惻隱之心、良心，你盡心其實就是做道德的事。所以天人合一是一個境界，你是要透過你盡力做道德的事才可以達到的一個境界，就不是就跟董仲舒就有些不同了，已經就是不是一種呼應個天是減數我們是減， 而我們要董仲舒的形態就是事實上是這樣的啦，即道不道德呢你都是會眨眼的啦， 即同埋甚至乎跟我們一般意義大家理解的天人合一都不同，因為一般好像我們經常覺得天人合一就是 物理意義大家結合曬，所以才會有剛剛那種跟一些不好污糟的東西結合埋，但這裡就是道德意義底下的天人合一的結合嘛，透過我們實踐道德的活動，然後可以理解到把握到天最終的意義。但是我想我或者我問一點問題，是即大家一起討論一下釐清一下，就好像這樣說呢，即是就這樣聽下來好像就是天有個任務給我們的，就例如天都會想我實踐道德，所以我實踐了道德呢，我就可以能夠明白天了，這個就是天給我的任務。咁會唔會係咁嘅意思呢？即係啱啱嗰句說話， 我諗唔係咁樣。咁樣講咧，會出現一種叫做他律道德嘅問題。我哋呼應上天嘅意志要做道德唔得噶嘛？咁我諗用一個比較點講咧，接地氣嘅講法。我哋而家反送中咧，即係進行到點樣，我哋唔討論啦。但問題咧，你裏邊個上街咧，唔係冇咁快啊！我呢個策略咁講啊，引申到就話咧。咁多人一齊出街嘅人士呢，你會發覺呢有一種中人講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呢個咪同一啦。呢個部分嚟講呢，我首先從呢度講起先，就話呢有一種情況下面呢，當個人呢放低自己個人嘅利益啊，或者個人嘅權利欲啊，甚至等等嘅嘢呢，當你上街嘅人士呢，你好明顯見到大家 互相引揚嘅、或者比較包容嘅，扶老攜幼嘅人士呢，你感覺到好感動嘅。咁呢啲情形下面，我哋唔討論話，因為恐懼嗰啲惡法啊，或者係恐懼我哋將來失去自由，唔從嗰度講先。而係就呢個活動過程講咧，你發覺人係真係能夠有一種共同體嘅體會嘅。即係呢個咧，當我哋放低個人嘅私利嘅陣時咧，我哋會互相幫助啊，甚至好多情形下面咧，人性裏面有呢種咁嘅合一。呢、這個合一當然唔係我哋200萬合一為一個啦，唔係咁先，就係。佢個過程裏面咧，每個人有自己嘅個體，但佢彼此之間能夠係同情啊、體諒，咁所以咧呢、這個頭先講嘅就係盡心咧，係自己內部裏面講，即係話我個人咧唔好淨係為名利啊、等等嘅權力啊等追求，咁你就發覺咧對正義嘅咧要求好多啲。由呢度裏面咧，當我哋因為基於義憤嘅事走出嚟，咁你就發覺咧會進行人同他人嘅有一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到呢個階段裏面咧，當然最複雜的地方就係，如果呢度再繼續修養啊，成為所謂聖賢啊，你就呢點嚟講，能夠普天下為一人，對其他人都有種關懷，一路走落去嘅時咧，就指向終極嘅問題咯。即個問題裏面咧，我哋叫呢個係一個籠統地講嘅天終極嘅問題， 即係話呢個修養到最後咧，唔係淨係永遠都為一個民主啊，或者為咗自由，唔單止係咁樣，你可能會對所有人類都有一種關懷。咁、中國儒家裏面咧就係、是、當大仁者與天地合其德啦，或者呢種嘅合德咧，就係、是、其實係德性裏面啲擴充到當然叫無限都難講啦，到某一個高度人士咧。你發覺你某上你同天地都某種呼應， 因為我諗陶生嘅講法會唔會可以咁講？因為好多有一種講法就係我哋關愛其他人或者其他事物嘅時候咧，我唔會再睇我同你係兩個個體要區分開，我哋好似某程度結合咗一齊啊！我至少嚟我會感受到你嘅痛苦等等等等，我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咁然後當我哋你，我諗陶生嘅意思就係當我哋擴張，唔止係對於其他人，唔止係對於呢個社會嘅人，甚至天地萬物。嘅時候，好似呢個情況咧，我哋就會結合咗做一個大嘅整體、大嘅一體。咁喺呢個意義底下，就係天人合一啦。就係、是、我哋唔再係自己一個獨立嘅個體，我哋擴充咗，由小即係、就是、可以用一啲最日常嘅講法，就係、是、小我變到一個大我咁樣啦。 因為我覺得呢個位即係陶生嗰個，我覺得好有啟發性，就係佢點出咗其實頭先個例子甚至好好先，我覺得即係令我突然間係喎，真係咁嘅喎，就因為道德活動嘅本質嚟嘅。就是你就要破除小我咯，好似阿全講，就是、開始感通他人咯。咁、當你感通他人嘅時候，其實就會令到你理解自己成同他人其實一體咯。你幾時先係真正做到一個道德嘅人啊？就是、你唔再當其他人係你以外嘅東西咯。佢嘅幸福都係你嘅幸福，佢嘅痛苦都係你嘅痛苦。呢、這個就係道德噶嘛。即係道德要做到咩？就係、是、不斷慢慢，儒家成日講擴充傳揚。咁所以你慢慢擴下擴下。透過呢個活動本身，你就好似結合埋一齊咁啊！所有東西 擴到天地萬物添，而我諗、因為一般擴到其他人咧，我哋都會覺得比較能夠理解，而擴到天地萬物就好似比較難理解。即係我哋，但其實都唔係咁難理解。即係例如我哋都會愛慾天，即係成個大自然嘅環境啦。我哋見到棵樹可能俾人斬咗，我哋都會覺得即係會心痛啊！即係我諗係呢個意義底下，例如甚至乎見到隻杯爛咗，我哋都會覺得係好慘啊！係 嘛，要影首詩咁樣 帶文豪。即都會有感受啊嘛，係咪？ 所以呢個都係道德實踐嚟嘅。其實， 我正係有呢個疑問啦，因為頭先講到嗰個地步都係人人合一啫，咁點解會變咗天人合一呢？咁阿全補充多一點啦，就係、是、有一啲唔定只係人嘅，對於物咧，我哋都可能會即係有嗰個 關 共感嘅同情嘅感覺啊。 呢個唐君毅先生咧，喺《人生體驗續篇》咧有個例子幾好嘅。佢話咧，儒家所講嘅呢種天人合一咧，其實係一種由起點係成己同埋成物兩方面。成己係成就自己嘅一個真實嘅存在。咁佢係引呢個中庸講下啊，成者無自欺也，成者自成，即係真誠咧係對自己嘅，唔係自己欺騙自己。咁真誠面對自己咧，你自然咧會擴充出去嘅。對其他人嘅方面，你有所感觸咁樣。咁於是咧，呢個成己咧。就會向外擴展嘅，你會關心同類嘅人，關心其他事物，包括係大自然嘅事物。個個咧就係佢哋喜歡講就係呢種係文化意識咯，即係你由一個個體嘅道德修養咧，一定會擴展到政治嘅不公義啊，你會要求某啲嘅改變，又或者係人倫裏面好多遺憾、鰥寡孤獨啊咁樣，你都好想補救。咁呢個過程裏面咧，就係變咗佢種所謂感通為性，潤物為用，即係由感通自己嘅成己，要成為一個真實嘅自己嘅時咧，佢自自然然咧就會對他人他物咧有一種關懷。咁呢個方向嚟嘅，由呢個方向裏面咧，通到最後咧，係一個我哋叫比較形上嘅觀念，就係、是、天。咁呢個天，儒家嚟講就冇基督宗教講得咁明確係上帝。但係似乎呢度好似有一個理想主義，覺得呢個天係有一種神性啊，甚至有一種我哋需要仰望嘅一個領域啦。 所以我個疑問咧仲喺度嘅，即係頭先咧呢一種咁嘅形容咧，我會話咁可以講到人我合一，甚至講到物我合一。咁點解去到天人合一咁誇張？咁啱啱陶生就開咗個頭。 咁我估呢度。即係仲未嚟，仲需要繼續釐清多啲究竟儒家天係點樣理解咧？因為我哋頭先都仲有啲籠統咁樣用呢個字，但係頭先陶生講嘅都，我覺得都好重要一點就係關於人性論咯，因為同真實嘅自我好有關係啊嘛，牽涉到唐君毅點樣理解我哋係啲咩啊嘛，咁呢個一定係關於譬如孟子嘅人性論、性善論呢啲東西，因為 有啲哲學家或者一般人可能覺得真實嘅自我就係嗰個自私嘅自我咯，就係嗰個充滿私慾、滿足者私慾嘅自我。但係呢個同唔同儒家理解人性咯，即係就啱啱講盡心咯，就係用心去理解人性咯。 同埋我諗即係啱啱提出嗰個講法就係、是。提出了一點就是似乎天有一個獨立或者特殊的意義，以致到可能我們會覺得、啊、我們通到人、通到自我、通到甚至物都未必通到天，是可能都還差一步，就是要講埋那一步、就而這個問題關鍵所在就是在於對於儒家來講天是什麼那麼特別的東西呢， 先可以我們知道天是什麼，先可以知道我們可不可以同它合一的嘛、因為就算天未必是天地萬物的總和來的嘛，即系呢个只系总和，天究竟系啲咩呢？我哋下一节继续倾。翻到嚟第三节哲学有偈倾，咁我哋上一节咧就提出咗一个介绍咗一个重点啦，就系儒家哲学入边天人合一系要需要透过呢个道德活动或者道德修养去尽心咧，所以达到一个境界。但是上一節就留了一個疑問，就是究竟天是什麼來的呢？天是不是只不過是天地萬物的總和呢？那究竟我們為什麼可以透過道德修養的活動去跟天人去跟個天合一呢？那阿超是不是可以教即是介紹一下一些想法呢？ 是剛才我們的步驟就是說即是通過我的盡心，我們可以領略到領會到跟其他人是一個共同體，甚至跟物萬物是一個共同體，那我就說咁都係講緊人我合一或者物我合一啦，咁但係點解可以更進一步講天人合一呢？咁呢度我就諗起呢個牟中三先生呢有一個咁嘅講法，佢都係解孟子嘅盡心知性，知性則知天咁樣嘅。佢就話呢，通過盡心知性呢，你就會了解到呢天嘅創造性呢其實就係你嘅良知嘅嗰種道德嘅創造性，咁就叫做盡心知性，就可以知到天啦。咩意思呢？咁令我諗起即係明代嘅好有名嘅儒者啦，就王陽明啦。佢有個講法，佢話我哋嘅良知咧係可以生天生地嘅。咁講得具體啲咧，佢有一個例子嘅，佢就話咧，嗱你未睇呢棵花嘅時候，呢棵花同你咧係同歸於寂嘅，但係當你嚟睇呢棵花嗰陣咧，就呢個花同你咧係即係一時明亮起來。咁佢意思就係话呢即係你嗰个对象呢係咪能够进入到存在呢，其实好靠你嘅良知去照亮佢嘅。即係呢度係有一种创造力喺度。就好似即係我上堂鍾意用嘅一个比较简单嘅例子，大家都听过嘅，即係论语入面孔子讲呢，佢话即係而家嗰啲称为孝子嗰啲呢，就係只不过因为养父母。咁但其实你养狗同养马都係养啦。如果你唔尊敬父母，唔敬爱父母嘅话呢，咁父母同犬馬有咩分別呢？咁我就喜歡用呢個例子，就係、是、你嘅敬意、你嘅敬愛呢，其實係使得父母可以成為父母嘅。頭先陶生有講過話成己成物呢，其實你喺嗰個良知嘅對外物嘅潤澤或者照亮嘅過程入面呢，係可以將即係、就是、對象呢係帶入咗一個存在入面。咁、就好比你嘅敬愛呢，是將父母帶入到父母的呢個崗位上面咁，因為如果你唔敬愛咧，只係養佢嘅話，其實佢同寵物冇分別嘅。咁我呢一個就係所謂良知嘅創造性。當呢個創造性一發揮嘅時候咧，我哋嘅心性啦，或者人呢一邊咧，同時就具有一個天嘅地位。因為天嘅創生咧，亦都不外係咁樣嘅啫。即係如果根據牟先生嘅講法， 我覺得呢點好特別嘅，就是、因為啱啱我哋講道德通常係一個感通嘅作用，我哋可以感知到他人嘅痛苦啊、開心、快樂等等等等。但係呢個直情係一個創造，我直情創造埋你嘅道德身份、道德嘅地位。你之為父母，即係當然可能關乎到你自己有冇做好父母嘅責任啦，但係亦都關乎到我點樣去對待你，你係咪真係稱得上一個父母？就係、是、因為睇我有冇去孝敬你。咁所以我諗即係個創造就唔係即係我生咗一個父母出嚟，物理意義上生咗，係一個道德意義上使得佢成為父母。 所以啲第一點就係、是，即係我覺得頭先可以分開兩點講啦。第一點係講緊我哋心性、我哋良心、我哋嘅道德活動嘅嗰個創新係咩意思，就唔係物理意義上。就係、是、我覺得就係頭先陶生都提到潤物啊、真實嘅存在啊，就係、是、其實你唔關心，即、就、係、是、我唔關心阿全嘅，阿全物理意義上都喺度噶嘛，佢唔係唔存在噶。我嘅關心唔會令佢無端端多咗個肌肉噶嘛，但係問題係我唔關心佢，佢對我嚟講係唔真實嘅存在， 佢 nothing 啊，即係佢咩嚟？即係我睇佢唔到，就好似我哋搭巴士搭地鐵，你身邊佢哋都好煩啊，因為你 背景咁咯， 即係你覺得佢好似灰，即係好似頭先黃陽明咁咧，係同歸於直嘅嗰啲人。即係如果我唔關心你，但我一關心你咧。我突然之間就覺得你好重要啊，同我自己一樣咁重要。咁就呢個位咧，就好似我嘅良心咧，令到你變成一個真實嘅存在， 生咗啊存在。 即係用牟中三先生嘅講法，佢係良心可以保住一切法之存在嘅必要性。因為你冇良，你唔關心佢冇所謂㗎。阿全死咗關我咩事？唔必要㗎佢嘅存在。但我關心佢咧，佢嘅存在就好必要。呢個第一點就係良心嘅創造力。咁第二點就係咁點解關天人合一事呢？因為天其實即係牟中三先生有另一個講法，就係天同人嘅內容意義係一樣，就係天其實嘅內容不外乎呢，就冇即係同基督教有啲唔同啦。因為基督教會包埋其他人格㗎嘛，即係舊約會有去憤怒啊之如此類要懲罰啲人，但係起碼儒家入面覺得天呢不外乎就係一種創造力，就係創新天地萬物囉，就係創新性囉，就係 creativity。 咁所以其實天如果就係 creativity，咁人嘅良心又有呢種 creativity， 咁咪通咗，就可以合一咯。咁我估呢個就係我對儒家天人合一嘅理解。 呢點嘅事咧，我後生嘅時咧，又係好大嘅傳疑。我親口問過阿牟生嚇，其實呢個都天人合一啦，道德點可能有創生性啦？咁即係神創造萬物咧，比較易了解少少啊，用七日創造或者六日創造。咁但系咧，呢個良知又等於天地之心啦。我問咗好多年，佢每次都比較即係點啊，責備而回。咁冇辦法講。不過後來咧，我突然間有一次咧，好偶然咧，應該都好耐啦，就睇唐君毅先生頭先講開一個問題裏面，我突然間有一個想法，但可惜牟生過身啦，冇辦法引證。咁咧，佢嘅講法裏面咧係謊言啊，佢突然間講大話。個謊言咧呢樣嘢咧係不真實嘅。點解不真實呢？就係一個人意識到我哋嘅語言咧，能夠去吸引人。咁於是嚟講咧，呢個係對語言嘅魔力突然間有一種掌握。即係例如我好口才嘅，或者一個好好嘅 top sell 啊咁啊，乜嘢都賣到嘅咁。咁於是咧，你會引申一個貪念。一個貪念咧就係我知道別人咧聽到某啲愚昧嘅説話就開心啊，聽到某啲嘅資料嗰方面佢相信啊咁。咁於是咧佢諗到用一啲謊言。推銷佢自己啲嘢，咁你好多政治人物往往就係一種謊言啦，係嘛？即係無論佢講咩都好啦，其實都為咗自己嘅滿足嚇。咁用謊言呢樣嘢咧，有一個危機係咩咧？就佢發覺咧，佢自己要一個謊言冚另一個謊言啊嘛。即係話佢內心嘅世界裏邊，我知道真相，我知道我其實係唔想辭職嘅。但另一方面咧，我講出嚟咧，我係為咗香港市民好。 或者佢想辭職嘅，其實 可能咁樣。咁於是嚟講咧，佢呢個內部嘅裏面嘅知道嘅真相，但係同埋講出嚟嘅咧就分裂咗。 嗯。 長時間咧，佢裏面嘅分裂咧就造成一個將佢自我咧閉塞起上嚟。佢用呢個字，即係話佢時時要記住自己我講嘅套嘢同埋講出嚟嘅套嘢，內心嘅世界兩個分開。咁於是咧，佢係冇咗一種真正嘅溝通。或者慢慢冇咗一種信任啊，咁用呢個概念裏面咧，就係一個人點解會慢慢自我閉塞咧？除咗一啲好孤僻啊啲人之外咧，就好可能係因為謊言長期作為一種運用。咁啦，由呢度裏面咧調轉嚟講咧，就係人點樣通萬物咧？就係其實咧呢個有暗示嘅本性咧，就係我哋嘅語言好或者心靈好咧，其實好想同人溝通嘅。我哋其實好怕寂寞，好怕孤獨嘅。 阿全好怕噶， 係嘛？咁安慰多啲你啊！咁由呢種咁嘅溝通嘅過程裏面咧，我哋得到一種關係，而且頭先我哋講開好似100万、200万人上街嗰陣時咧，我哋感覺到一種同步感啊，人與人之間嗰種無分彼此啊，係感覺到好高嘅一種情調嚟嘅。咁呢度裏面咧，你感覺到合一，但係於是嚟講咧，再進一步咧，就係呢個抗而衝之咧，足以保四海。一路咁擴充落去咧，你發覺到一個階段裏面咧，你就會思考你自己個人嘅生死嘅問題。咁我覺得唐生嘅想法裏面咧，就話當一個志士仁人或者聖賢豪傑嘅時咧，佢覺得念天地之悠悠，蒼然淚下咧，就覺得好似好悲淒咁。但係佢再諗諗咧，佢生命可以透過某種方式延續出去。咁呢延續出去咧，最後咧變成一種文化嘅慰命嘅延續。佢就感覺到咧有一種點講啊，對死亡嘅超越。咁呢部分係屬於天嘅領域啦，屬於終極嘅問題啦。 但对呢一切系咪都系透过道德嘅嗰个尽心嘅活动去做到？ 佢系一种比较曲折嘅对人性嘅了解，同埋自己嘅道德感嘅提升。 嗯、 即系佢唔系咁简单嘅，即系话你明白到我哋每个人喺人性里边好多谎言啊，好多权利欲，知道呢啲嘅人性嘅扭曲嘅时咧，你先至慢慢慢慢开脱。原来你唔应该走呢个方式，而系应该一路一路同他人感通啊，以润物为用咁、嗯。 所以会唔会可以话一种文化嘅传递保留， 转咗文化哲学嘅？ 然后透过我可以感受到，咦，原来我今时今日做嘅可能影响到千年或者亿年之后嘅人。然后我好似就点一盏灯咁啊，传落去。咁然后透过呢一点，我就可以超越到生死。喺 in 呢个 sense， 我哋可以某个程度克服咗一啲。啊、可以通到天，我可以即可能我要千秋万世咁样可以精神长流，所以 in 呢个 sense 系天人合一。 边度补充一点咧？就系、是又讲翻反占中啊，即系呢个热 反送中， 反送中系 反送中， 两个都系一样嘅，人生系一样嘅。咁但系佢意思里边咧就话咧，即系我哋啲年纪大啲嘅人咧，对呢次嘅运动咧。是保留多好多嘅嗰種叫做恻隱啊同情， 嗯， 我覺得好多後生仔去衝擊啊等等嘢，當然可能有啲人唔贊成咩都好，但係咧即係覺得佢係為咗將來未來嘅，啊好多時我哋唔係為咗自己，可能我哋未必有機會受呢個法律影響，但係問題咧就係呢種對下一代啊或者對人類嘅未來嗰種嗰種關懷咧，其實呢次係變得相當普遍嘅，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方面我哋对下一代，但另一方面对自己咧，我哋走向生命嘅终极嘅时咧，有某种嘅安慰。佢唔系因为信咗宗教，而系觉得我哋嘅种好中唐生喜欢讲为命不断嘅种感觉，好似总系有啲理想性喺度嘅。 啊，即系令我谂起已故司徒华先生有句说话，佢话成功不必在我，但系功成必有我在，就系、 是、 通过呢一个所谓为命嚟超越咗嗰个对于死亡嘅限制。即係死亡俾佢嘅限制係嘛？ 咁、所以個天就唔單止係一個，即係空間上面，甚至係時間軸上面都突破咗嘅一個結合。 或者換一個角度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人類咧，即係雖然文化都係有幾千年啦，但係可能我哋嘅思考咧仲係好多起步嘅啫。對一啲好終極嘅嘢嚇，宇宙例如物理學講嘅宇宙大爆炸，大概咩143亿年咁開始個 singularity 咁樣爆出嚟。咁但係永遠你理性追問咧，咁嗰個宇宙大爆炸之前係咩咧？仍然要問嘅呢啲問題。咁所以咧呢度並唔係表示咧我哋已經係獲得一種固定嘅或者係絕對嘅知識，我哋仲有好多開放性。但係咧透過一個好實在嘅個人嘅道德實踐同埋昇華嘅時咧，我哋會見到一個好有趣的地方咧。你對自己嘅未來嘅死亡啊，即係呢個未來死亡係一種暗窿嚟嘅，即係唔係話死後世界，但係咧會產生一種reflection， 就話覺得我哋嘅存在有意義。 我想再補充少少，就係呢個文化責任或者道德責任嘅傳承咧，使得我哋好似咧某程度即係同之後嘅人活落去，一齊生活，一齊存在。就因為我會發現功成有我。原來你今時今日享受嘅成果，其實有我嘅參與喺度。咁所以我諗，可能喺呢個意義底下，我哋某程度天人合一咗咁樣咯，即、就、係、是、精神傳遞落去咁樣咯。 因為我哋嘅個體好似已經唔係即係一個實的的好封閉嘅個體，頭先自我閉塞嗰個問題，係你已經投入咗成個歷史人類文化活動嘅長河入邊。咁呢個其實就係一種天人合一嘅境界咯，都係。咁我哋下一節咧就會繼續講下其他天人合一嘅形態。好，最后一节哲学有计倾。咁我哋咧头三节其实都好集中讲儒家哲学啦，点样讲天人合一啦。咁其中一个大特色就系透过道德嘅活动、文化嘅活动去 reconnect 啦。咁但系大家知道 reconnect 有好多方式噶嘛。咁儒家亦都唔可以代表晒成个中国哲学噶嘛。咁其实有其他 reconnect 嘅方式嘅。咁有冇啲其他形态，例如庄子啊、道家呢啲？應該佢又唔會咁強調係透過文化活動同道德活動去天人合一噶嘛？咁但係佢哋又好似有類似嘅諗法喎。咁佢哋會 線 connect 係啊？點樣講咧？佢哋會 我諗莊子有個説話係齊物論咧比較標準。佢嘅説話就係出處喺嗰度啦，就是、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咁但係呢句説話咧，表面上係咁講，但係佢有一個好有趣嘅策略嘅喎。因為下面嘅説話就係、是：既以為一義，且得有言乎；既以為之一義，且得無言乎。咁嘅意思咧，就大概意思就係、是，如果講天地萬物同我一齊嘅陣時咧，已經合一啦。咁但係佢自己批評自己喎，既然已經合一咗啦，咁仲有語言嗎？即係應該冇個一字都冇埋、啊、但係另一方面，我又唔可以皆矛喎。既以為之一義，既然我已經講咗係合一咧，啊，且得無言乎？難道冇講到嗎？咁樣，咁呢個係好重要嘅一種思維嘅態度。即係話莊子或者道家嘅想法裏面咧，佢都相信人同道咧最嬲尾係合一嘅。但係呢個合一咧係以一種虛靈嘅方式，而唔係好似儒家嗰種道德實踐啊、感通人我啊，或者關懷眾生嗰種方式。咁呢種虛靈嘅方式裏面呢，我諗有一個標準嘅說話呢，係另一篇講呢個大宗師啊，佢話虛失生白吉祥之子啊，不斷拋書包啊。咁虛失呢，就係代表我哋心靈裏面一種比較虛靈無為嘅狀態，就會產生白。呢、這個白我覺得係好似內心而感覺到一種光明遍佈嘅狀態。吉祥之子，吉祥代表美好嘅訊息，子子即係停止嘅兩個子子，第一個意思係來到這裡。即係於是咧，呢兩個文獻結合埋一齊講就係、是，莊子所了解嘅天人合一咧，係需要我哋要掏空咗自己裏面嘅種種嘅執著或者種種嘅自我嘅偏執，然之後到虛失最無為虛靜嘅狀態咧，你就會體會到你最深層嘅內心世界同呢個宇宙有一種好神秘嘅關係。吉祥之子真係最美好訊息。呢、这個天地萬物如何來啊，如何往啊等等嘅生息變化咧，都會慢慢明白。嗯，你哋明唔明白？ 我唔好明白 。少少少少 咁添啊。 我諗到一種 少少， 我諗到一種類似嘅講法。就係茂中三先生都會提及咧，即係講道家嘅時候，好強調境界。 嗯， 就係好多時就係講我哋個人透過一啲修為咧、一啲功夫啦。然後令得我哋嘅心靈就好似啱啱咁講啦，掃除咗好多例如一啲自我嘅矯扭造作，咁咧，然後咧，我哋個心回復翻一個平靜無為嘅狀態，我哋觀照出嚟個世界咧都係無為平靜，就係、是、即如果我哋個心靈逍遙嘅時候咧，呢、这個世界睇出嚟都係逍遙，所以就係、是我哋嘅境界影響我哋決定個世界，即啲人成日講境界決定世界咁樣噶嘛，咁、境係啦，咁所以呢度嘅講法就係似乎個世界係咪真係本身逍遙呢？其實未必係道家要重心關心嘅地方，反而佢強調嘅係我哋嘅心境。然後當我哋嘅心境達到某一個境界嘅時候，我哋觀照出嚟個世界就係逍遙。然後呢個位置就係天人合一咯，就係、是、我自己嘅心境同埋呢個世界結合咗，喺、呢個位置講天人合咯。我諗即係如果要拉翻嚟我哋嘅主題嗰度講嘅時候， 我自己都有啲諗法嘅，即係。我會咁樣理解莊子同儒家嘅分別啦，即係頭先我覺得儒家係好似陶生所講，係透過奮鬥、道德奮鬥一層層升進去關懷他人、投身文化活動去達到天人合一嘅境界。而我覺得莊子學陶生所講，佢嗰套功夫修養係完全另一套嚟嘅，我覺得唔係一種好積極地投入某啲奮鬥入面。即係點樣可以虛失心白呢？就係、是、你要助忙咯，你要抌低一啲嘢。咁抌低啲咩呢？就是、好似阿全頭先所講，係抌低你對自我嘅一啲既定嘅理解，或者對萬事萬物一啲既定嘅理解。咁你抌低咗呢啲嘢嘅時候呢，你就虛咗，你空咗。咁呢個時候你就咩都得㗎。其實即係莊子會有啲咩道書啊，呢啲無窮啊，呢啲概念。點解？因為你抌低曬嗰啲既定嘅印象，咁你就無窮無盡㗎。咁其實。你就唔意識到我同個杯有咩咁大分別呢？因為我咩都得，佢都咩都得。咁所以我覺得莊子係一種咁嘅理解，即係我頭先所講，儒家會覺得天同人嘅本質都係一種 creativity， 我會咁理解。 Okay. 但係莊子我覺得係一種 possibility，、 okay. 就係人嘅本質就係冇既定嘅身份，個、世界都充滿可能。咁所以我發夢自己係一隻蝴蝶又得，咩都得嘅。咁所以係透過一種助忘嘅消極嘅負，即係抌低啲嘢嘅功夫咧，去令到我哋回復翻虛失嘅狀態。咁呢個時候咧，你就會同個齊物咗啦。咁、 okay. 樣我係咁樣理解儒道之別咯。阿、超， 我試下咁樣整理啊，即係似乎係儒家咧，就會喺人嘅生命嘅深處咧， 找到一個很正面的東西，然後講求呢就是將這個正面的東西可以擴充出來。這個正面的東西就是好像剛才陶先生提過的，我們總是想跟人家聯繫啦，是不是 connect 啦，是不是其實不需要抌低啲咩嘅，你只要喺你嗰個生命入面雖然好多雜質，但你揾到個最光明嗰個東西咧，將佢推出去，咁咧就可以達到一個即係天人合一嘅狀態。咁咧莊子就係會用一啲比較我哋叫負面啲嘅詞語啦，即係譬如頭先陶生講嘅要擺開一啲偏執啦，朱文講嘅抌低啦，係咪啊？ 我諗呢度仲可以補充一點咧，就係話咧莊子嗰個方式裏面咧，佢仲有一個比較微妙啲嘅方法嘅，就係例如係好似老子講嘅，即係自虛極修靜篤咁樣，就係一種修養到一種好寧靜個過程，突然之間有一個轉調，就你體會到由無為體會到一種無嘅境界。呢個係道家比較難明嘅，即係無為係一種虛靜啊，或者放低執著啊，但無咧。是將它看成是道喎，睇成道嘅顯露喎，即係無貌上就冇任何嘅形容啊，即係此咩此兩者同出異名，同謂之圓，圓之有圓，眾妙之門。呢種圓係代表黑色，即係話呢個道咧，其實好深奧嘅。佢係用呢種觀想嘅角度裏面咧，希望可以我哋透過自己嘅最後嘅一種修養咧，而體會到呢個宇宙嘅深不可測。 嗯。 所以中國的山水畫可能就掌握呢種形態啦，就係個人好細，個天地好大，整個都係山水。即係你唔好將人睇成一個好偉大嘅主體，而係一路謙卑或者一路咁收斂嘅時咧，你翻去最收斂嘅裏面咧，竟然咧就同道進合某一種嘅呼應，呢個係好微妙嘅方法嘅。 咁呢個其實睇世界同睇人如道都其實都幾大分別喎，咁樣聽落。不過我有一個少少嘅補充就係、是，即係我哋好強調無為啦，要忘記啲嘢啦。但我少少嘅補充就係、是，我嘅印象應該佢失心法應該係出自呢個人間世而唔係大宗師。我驚觀眾誤會咗、哦，所以我哋都應該放低呢啲名相唔係好重要。我驚觀眾誤會俾人投訴，咁就唔係幾好。所以呢啲係唔好重要。咁我哋呢一集都差唔多去到尾聲啦，但係我哋最尾想探討一個問題，即係我哋探討咗中國哲學入面儒道的分別啦，怎樣理解天人合一的境界啦。但如果大家記得一開始陶先生強調天人這個思考這個問題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的嘛，因為就是一個超越和一個無限的存有和一種有限人類這種東西的關係是怎樣，其實這個亦都係阿全所講，逐心突破係每一個文明、每一個文化都有嘅一個現象或者思考嘅課題。咁不如我哋最尾就可以討論一下，其實呢一種中國儒道兩種思維同西方嘅某啲思維有咩分別？點解我哋會用天人合一嚟某句上定義中國思想咧？係點解嘅咧？ 我可能反而講下西方嗰邊點講。跟住 因為你鬼仔性格 少少，即係再講下，可能大家就可以講下舉嗰個比較個分別。因為以往就係、有即係中世紀啦，或者再前啲啦，就係、教會壟斷咗人同埋神之間嗰個關係，我哋一定要透過教會啊嗰啲神職嘅人員，我哋先可以通達到上帝。咁但係後屘即係新教倫理啊， 呢個就係宗教改革其中一個。重要 即係出現咗就係我哋透過自己咧，自我係可以接觸到上帝嘅，透過我祈禱。咁甚至乎有啲講法就係天國嘅來臨咧，唔係真係有個天國，天國係嚟自我個心。即係當我能夠做到上帝要我做嘅嘢，我當我可以好似神愛世人咁愛其他人咧、其實呢個時候咧，我哋就知道基督嘅精神係啲乜嘢。因為我哋即係聖經都會講過嚟，我哋要透過愛咧、我哋先要知道上帝係啲咩，因為上帝就係愛啊嘛。即係我哋愛先能夠理解到上帝， 咁有啲似頭先盡心知性知天咯。即係點解知道天就係我哋要 create， 要關心他人先知道天，咁係咪冇？ 所以你都可以話係好似係某一種道基督教式嘅道德嘅實踐，然後令得我哋能夠同呢個天結合咗、即係某一種意義底下嘅天人合一。而其實都幾多呢種天人合一嘅諗法，即係因為我哋話我哋飲嗰啲紅酒咧，食嗰啲包，其實就係耶穌嘅血啦，耶穌嘅肉啦，即係。 呢、這個更加即係 literally 同埋入你個心， 同埋我哋成日會講 in Christ 啊嘛，即係講緊喺基督，即係主懷內。咁所以其實都會成日有一種咁樣嘅結合嘅諗法喺度。咁係啦，咁你哋覺得會同即係例如中國嘅哲學有咩分別？ 不過我聽過一個我嘅基督徒朋友佢咁樣講過，我唔知佢算唔算係符合基督教嘅教義啊？但係我呢位朋友基督徒咧，就佢曾經咁樣評論啊，佢就話即係中國哲學嗰啲天人合一咧。 咁唔係一種人嘅傲慢咩？即係人算係咩咧？你竟然可以同天合一？佢就話喺我哋嘅信仰入面咧，就冇唔會有呢啲咁樣嘅意識出現咁樣。 我諗呢個就係嘅東西方裏面好重要嘅區分，一種叫做他律式嘅價值觀，一種叫自律式嘅道德價值觀。我諗儒釋道都係比較重視自律式嘅，即係透過你自己發揮你嘅修行而一路擴而充之。咁所以咧，佢哋唔係以一個宇宙論開始嘅，個宇宙係透過你個實踐啊。人生體會啊，觀想一路一路擴展去睇呢個好深奧嘅宇宙，但調轉另一個方式裏面咧，就係我哋一早知道有神，一早明白咗有個造物主，因為冇造物主好難解釋個世界存在啊嘛。咁呢個態度裏面咧，於是咧俾一個想法裏面就係、是、有一個高高在上嘅 super being， 咁、而我哋人咧係一個有限嘅存在者，無限同有限呢兩種嘅對立咧，於是我哋對我哋自己嘅行為嘅指引就好明白，我哋需要遵守某啲戒律，既定嘅戒律。於是咧就成為好似新約啊舊約嗰種所謂戒律嘅精神。 所以我諗嗰個諗法有啲唔同，就係、是基督教比較，如果陶生嘅講法就係自上而下，即係我哋嘅愛喺邊度嚟，咪喺上帝度。 就算係宗教改革之後，你係自己唔使透過教會都好咧，個上帝始終係超越嘅，係、要服應於個上帝嘅命令。 不過咁當然呢種就係其中一種對於宗即係基督教嘅理解，應該仲有好多種講法，所以未必會一樣啦。 所以都可以翻翻去點解中國哲學有陣時成日會俾人話主體性嘅哲學咯。就講其實主體點樣同個天，而唔係只係強調個上帝。咁當然呢個係傲慢，地會唔會謙卑得滯咧？基督教咁呢個就係另一個問題啦。咁我哋今集就講咗好多關於天人合一嘅唔同形態。咁希望各位觀眾有一日我哋真係可以 connect 埋一齊。